你提你丈母娘干什么？ 不，你说的呢。 哎，您听他那个腔美不美？ 是好。 亲手儿做来的， 真是既美而不平。 来的，滴滴，这门口给我辆汽车。 瞧这个寸劲儿。 来的， 滴滴， 怎么了？ 那辆汽车又回来了。 你干什么滴滴呀？ 我不滴滴，回头你也滴滴呀、啊，汽车也跟着配音呢、啊。 反正唱出这个特点来不简单。 是。 另外还有。 还有什么特点？ 那就是悲壮激昂、慷慨演悲调最适合。 怎么呢？ 瞧，在古老的时候，河北地带称为燕赵之地。 嗯。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势，由于历史环境而形成。河北梆子演悲调最出色，故称其以悲歌为最佳，此乃河北梆子之特点也。 又拽上了。 演悲调最适合。 哦，您还能给举个例子？ 像那个秦香莲。 扎美兰。 哎，他里边有几句就符合他的特点。 嗯，哪几句？ 就是反梆子那几句。 好啊，您。 我给您学两句。 好。 怎么样？ 我欢迎啊。 您听一听。您听怎么样？ 好。就是字眼儿不真。 我还没唱了。 那我知道怎么样啊。你可唱啊， 唱。 嗯， 您听着。有位将大师相亲见，昔日李黄山一红颜呐，他要替人间把呀心传，只非了七天定七晚呐、啊，他的两把无力落呀沙滩。哎，您就瞧着卧鱼儿嘞。 我 您就瞧这姿势多 美。哎，不是，哎，你摔在那儿麻烦了。 您就瞧这姿势。 您这人不接受意见。 您看他这个动作，已经他这个调子，您越往后听，他是越悲。 是，现在我的泪就在眼圈里转。 他的符合他的特点。 哎，您说河北梆子有什么改革的地方？ 哎，改革的地方也很多。 您谈谈。 你像过去道白的有陕西味儿。 哦，怎么道白呀、啊？ 一道白都这味儿的。话里这话里，这位军爷放的早而不早，是你的胃红。 对，现在呢， 完全是精白了。 哦， 华丽华丽，这位军爷放路不走，是你外户。 改革了， 过去唱河北梆子，余力是高腔。 嗯， 不管演员的嗓子好坏，你得符合他的高腔。 现在呢， 是根据演员的条件， 也就是嗓子。 哎，嗓子不好可以改为平腔。 改革了， 过去唱河北梆子没有灯光和布景， 现在 也有灯光和布景。 改革了吗？ 过去唱河北梆子，那个梆子打得特别响。 哎， 当当当，观众听不得演员唱什么。 假使有心脏病，听完这出戏赶紧住医院。现在 的梆子声音降低。 嗯， 有时候不用枣木梆子， 用什么？ 用南梆子代替。 改革了， 过去唱河北梆子老生出来带胡子， 现在 现在的还带胡子。 那这不废话吗？哪有老生不带胡子的？昨儿您听空城计，诸葛亮上台不带胡子，观众一看还纳闷儿，哎，诸葛亮小伙漂亮，花脸了。 嗯，他改革了。 不像话。 开玩笑。另外，在唱上也有改革的地方。 哎，唱上有什么改革？ 过去虚字特别多。 现在呢？ 原词是多少字，唱出来还是多少字。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像那个算粮灯店。 哦，大灯店。 哎，王宝钏出来唱那么几句。 哪几句？ 金牌调来银牌选。 金牌调来银牌选。 几个字？ 这是七个字。 唱出来还是七个字。 是吗？ 您听着。 好。 金牌调来银牌选。 对，正好是七个字。 七个字。 过去呢？ 那可就麻烦了。 怎么？ 一唱花腔带一拐弯，能给您唱出68个字来？ 哪有这么多呀？我不相信。 您要不相信的话，我唱着您数的。 哎，成，您就唱，我还就数。 哎，您对数数上行吗？ 什么？ 数数上啊？ 我今年50了，连数都不会数啊？那我成傻小子了。 你怎么叫这名字？ 多会儿啊！ 我唱您数，金牌要是掉来呀，银牌呀哈，选哪银哪呀哈哈哈哈！这多少了？ 我这也乱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文华先生啊，早年间和张振奇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梆子杂谈。第一时段呢，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

大概齐呀、啊，这个行当不齐全。 还有那个乐器也很简单。 乐器主要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唢呐。 哦，吹的那个。 这个唢呐 啊， 能超过演员的嗓子多少倍？ 是啊。 哎，有一出戏您听过吗？ 哪出？ 老妈开捧。 这出戏我小的时候听过。 你唱出来可乐极了。 是啊。 小老妈在上房啊，大扫尘土吧您呐、啊，哒啦哒啦。 多大底气、 啊、打扫我了东啊屋啊，倒在了西屋里呀、啊、白打死了。 怎么呢？ 打扫完东屋啊，全倒在西屋里了。 人家是啊，打扫完了东屋啊，再打扫西屋。 哎，您听起来就是很难懂了。 哎，唱词很模糊。 还有的戏呢，在唱词上就不简单。 哦， 不那么 唱词上不太讲究， 不太讲究。 哦， 您像那个有一出戏叫，有小红， 有小红这出戏叫二美夺夫。 对了、就是这个小红啊，上花园找大红，没找着大红呢、在这个花园看见呢，有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公子， 这公子叫 董良才。 没错， 这个小红把董良才给救下来了 啊。 后来小红呢嫁给了董良才了。 哦， 后来大红呢也嫁给了董良才了。 二美夺夫嘛。 您说这个董良才这个穷小子还走贼运、 什么叫贼运呢？ 他一个人娶俩媳妇儿。 嗨，那玩意儿多了也闹着。 这个小红 要夸夸这个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 哦， 唱那么几句。 您唱一唱。 有小红细细的柳神 神 神不唱神唱神。 哎， 你要平常日子说话呢、 啊、 非得说神好听吗？ 那是。 哟，文玉， 哎，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精神不错。 精神还可以吧。 哎，您爱听吗？ 那是爱听啊。 你要按他说的那么唱了，你就不爱听了。 他得怎么说呀？ 哟，文玉 啊，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瞧你那神儿。 哎，瞧你那德。像话。 细细的柳神从上下打量这个背，绑的个人儿，大大的两个眼柔，弯了弯的两道门 门 这是什么？ 眉呀、啊， 眉毛。 对呀、啊， 眉毛不唱眉毛， 唱 门 门啊。 这是门 啊。 那对联贴哪儿呢？ 对联贴您腮帮子了吧。 那横批呢？ 给您站脑门上。 嗨，那好看吗？ 没地方搁了。真是 弯了弯的两道门，雪白的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马字儿。说是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马字。 哦， 要有呢 啊， 都五个一摞。 嚯，你还三环套月加蝎子了，搁一蚕豆都下不来。好，那受不了。 您得听夸岁数啊。 怎么夸的？ 看年纪儿、也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十七八九，嘿，二十浪当岁儿，没准岁数。 嗨，真是的。 到底多大呢？ 不知道。 也不知道 啊。 你不信，咱简单的说，文玉，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十八了。 十八了，多简单。 就是 啊。你要按他说就麻烦了。 要他说呢？ 那查户口的非不好查不？ 他这怎么说了？再学学。 文玉， 哎， 今年多大了？ 我十四五。 说准了。 十五六七。 不行。 十七八九吧。 到底多大？ 二十郎当岁。 你要死了？ 我都不没准岁。呵，你瞧，叫我着急。我都没准岁数了，活什么劲儿啊？ 哎，您再听听。往下看，她长得怎么漂亮？她好像东南山上的含香籽儿，她手中缺少一个花篮籽儿；又好像邓斌老祖下了界，她身背后缺少一个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她手中缺少一对风火轮儿。四不像子， 就是啊。 您再往下听， 怎么唱的？ 这是他爹妈长了一个籽儿。 胆儿啊， 什么叫胆儿啊？ 不知道， 听不懂啊。 就是啊。 后来我一研究，我明白了。 怎么意思？ 感情这小红啊是山东人。